好，开始啦。呢、這个节目叫做今日睇真啲，咁我就系叫做无辜小市民嘅， 系普通老百姓。 咁我就系云家教波嘅，咁就本来咧，原来咧，事完今日咧，仲有厂长会嚟嘅，咁啊，因为厂长可能间厂咧呢排就公务比较繁忙啦，你都知道啦。 系代工啊，比较复杂、 啊。因为呢排都可能系赶住出口啦，做呢个圣诞档期啦，所以啊，厂长不能拨勇抽空嚟到呢个节目度。 咁啊，即系其实都系放飞机嘅啫。 咁啊，缘起呢个节目咧，都系一个特别节目嚟嘅。咁啊，缘起咧就因为呢个无辜小市民咧，同呢个普通老百姓咧，就去咗一个旅游。 系啦。 咁啊，翻嚟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旅游嘅经验。咁啊，阿小市民，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最上嗰次去咗边度旅行啊？游历啊？ 其实就系、是、一个大家称呼为满洲国嘅地方，即系而家嘅中国东北嘅。 咁点解你哋会个地方唔去咧？点解唔去东莞啊？唔去中山啊？即系唔去上海啊？唔去北京啊？会去呢个地方咧？ 哦，即系本身就咁嘅。我咧同埋呢个普通老百姓咧，就护照就过咗期，咁咧亦都觉得就去搞呢个护照好咧麻烦，咁啊谂住唯有翻大陆啦。咁啊本身咧其实有朋友介绍去呢个中山嘅，咁啊嗰度有浸温泉啊，好好玩咁嘅。咁啊但系又觉得好似好捻肤浅。咁、又咁啱就因为我同阿老百姓就睇咗套日劇叫做板上之云。 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板上之云系讲乜春嘅呢？ 其实就一个军国主义嘅作家叫司马辽太郎，就讲当年打呢个日俄战争，咁呢个日本人点样威水法嘅。 司马辽太郎呢个李登辉老 friend 嘅。 都系㗎。 咁啊，其实系带住呢个去呢个寻找历史嘅心态去到嘅， 其实我哋都十五十六，究竟系中山好定系呢个大连好嘅？咁咁啱又有另外一条朋友啦，称呼朋友啦，叫做毛网，咁啊知名嘅网络评论员，咁啊无啦啦就话 系啦，究竟系一个褒义定贬义啊？ 哦，佢嘅平台只限于网络咁解啫。咁啊，佢又话啊，去呢个大连好啊，睇下呢个历史景点啊，又乜又剩咁。好啦，咁我哋就决定去呢个大连。 但你最后我问过佢有冇去过咧？ 其实大家都冇去过嘅。咁呢、這个即系 plan 行程咧，咁亦都系由我一手一脚负责嘅。 吓、啊，咁如果你最后你系去嗱，如果我知道去大连就应该系。我哋所谓叫辽沈地区啦，咁就除咗去大连，应该都会有去沈阳啦，因为沈阳应该呢、這个我哋所谓叫省府嚟 嘅，系啦，满洲国嘅首都，系啦。 咁你哋行程系去咗几多日咧？ 我哋其实原本咧就 plan 就系六日五夜嘅， 吓、啊，最后咧， 最后嘅话其实去到都系六日五夜，不过当中发生咗一啲比较特别嘅事情，咁啊变咗系七日嘅。 咁不如首先讲下呢个行程。其实你嗱，头先你又讲过呢个板上之云，其实我系介绍咗呢套系一套剧嚟噶嘛？ 系大河剧。 哦大河剧 ，NHK 嘅大河剧 系啦，冇错。 即系如果比较出名，可能呢个版本龙马嗰类咁嘅嘢。 系啊，类似啊，易经啊嗰类咁。 咁其实个时代背景系咩时候嚟嘅？ 我正值系呢个明治维新嘅时候，咁啊，日本人就觉得好似啊，各个国家都想恰佢啊，嗰啲咁样嘅，咁啊，搞下就成个国家发奋啊，成长啦，咁啊，然之后三个少年人咁啊，走咗去，咁啊，各自发展，咁到最后啊，打埋日俄战争，咁就完结啦。 哦，日俄战争打赢咗噶嘛？ 系啦，冇错。 咁有冇佔領到呢、這個？唔係，我真係唔知道，我有冇睇過。而家我對歷史冇乜認識，係直頭佔領咗成個大連啦，定係？ 已經係打到去呢個奉天咁啊，俄國佬就走埋噶啦。 哦，咁樣嘅情況 ，OK。咁去到有咩？先講下啦 ，OK。有啲咩歷史遺跡啊，可以俾你去參觀，或者會唔會係其實佢喺嗰個地方係管理咗幾多年嘅咧？其實 如果你話從原則上嚟講咧，咁。实际上嘅管治就唔算系有嘅，只不过系通过呢个满洲国啊各类嘅，即系叫做傀儡或者代理人去管治， 即系啲伪政权咁样去， 系啦， 即系佢一个代理人去管理。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咁会唔会有好多佢哋嗰啲见到佢哋嗰个时代嘅建筑物啊，或者相关嘅留低嘅痕迹咧？ 其实最主要就系睇呢啲建筑物啦。咁相对嚟讲，东北 嘅古即係比较古旧嘅建筑呢保存得几比较好嘅。 啊、古旧嘅意思系古到几耐啊？ 一百年前啫，冇乜嘢嘅。 咁系有啲咩特色嘅建筑咧？系其实系啲俄式建筑啊，会系啲德啊，唔系应该唔系德国啦，我估，定系啲类似系日式嘅建筑啊，定点样咧？ 其实系日本人啊抄鬼佬嘅建筑。 哦，系咩？ 嗯。 咁仲有冇咩特别嘢喺其他地方见唔到？譬如如果我哋话而家同譬如广州啊，或者上海啊，甚至系去到深圳啊、北京比较，喂，因为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去过大连，大连好似仲有电车行紧嘅系嘛？ 哦，而家冇晒噶啦， 而家系嗰啲轻轨 哦，轻轨 ，OK。咁就仲有咩其他特色呢？ 哦，天气好冻啦， 天 气 好正常， 啲女好高啦， 咁啊啲海鲜几好食啦， 可以啦，可以啦。 OK。咁咁你有冇话去咩特别地方去参观嘅？有冇根据嗰个剧集介绍地方去参观？ 咁我哋都系谂住去下啲即系战争嘅遗迹，即系2039高地啊嗰啲咁嘅地方。 当年点样战胜嘅？ 咁但系好易去到啊，定系都系要？ 嗰种我哋就觉得系好易去到嘅，因为我哋系喺呢个 Google Map 度睇嘅。咁其实个距离都系比较近嘅。 有几多公里度咧？如果你 系讲可能系讲紧系大概一点几公里啊。 行行过去啦， 原则上系嘅。咁当然实行方面比较困难嘅。 咁最后都系要 搭的士啦。 搭的士。咁又冇俾呢个的士嗰啲司机呃你呢？ 哦，呢啲少不免㗎啦。 咁睇完之后会觉得会系点样呢？ 即系点讲返理想同现实总系有点距离。 其实去到呢个情况呢，其实我问呢个普通老百姓呢，其实你去到第几日你开始觉得同你嘅諗法有少少唔同呢？ 首先我呢就唔似小市民咁样有咁高呢个期望嘅。我只不过都系纯粹去睇嗰啲历史咁嘅情况嘅啫。咁首先佢用呢个 Google Map 嘅时候我已经打过突㗎啦。点解喺大陆唔用百度呢？因为嗰个更新都比较快啲啊， Google Map 系已经被人驱逐咗出境㗎啦嘛。 咁喺互联网嚟讲Google 都系一个权威嚟嘅。 只限于自由地区㗎。 咁但其实如果你真系去头先你讲话去六日五夜真系冇咁多地方去睇㗎你。 其实系唔够时间添嘅。 点解会唔够时间？ 因为每个地方距离比较远，同埋我哋花嘅冤枉时间系比较多嘅。 系喺个交通上面定系点？ 交通上面又有啲古灵精怪嘅情况。 其实系主要系去咗两个地方啫，都系去咗大连同沈阳啫，系嘛？ 仲有一个地方嘅，一个比较香港唔系太多人知道嘅地方。我哋其实本身我哋都唔知系咩嘅地方，总之系一个鬼地方啦，系。 哦，系咩？咁就但系而家交通应该方便咗好多噶啦，因为而家我都好耐，我都好多年冇去过大连、沈阳，因为我去嗰时仲要系。香港坐飛機是飛去沈阳，落了啲人先再飛去大连的嘛。 现在反而是冇去沈阳的直航机的。 现在是冇去沈阳直航机。 是啦，反而是要经北京再去沈阳。如果去大连一日有一班机。是啦，就大概即係五点零钟左右嘅时间，呢个系我好深刻难忘嘅经历嚟嘅。 五点钟可能晏昼起飞。 晏昼起飞。 咁你去到嗰日冇嘢做啦，应该已经。 其实系噶，所以我哋之后嘅行程系浪费咗好多呢啲咁无谓嘅时间。 唔系，亦都观察到好多嘢嘅。 咁但系而家去两地，嗱，因为我真系，亦都我再重申一次，因为我对上一次去咧，沈阳同大连中间嘅交通咧系行嗰条叫做沈大高速。咁啊，沈大高速应该系全中国第一条起好嘅高速公路嚟。咁我即係其实而家喺即係你 travel between 呢个沈阳大连呢仲需要坐车㗎呢。 其实坐高铁就最方便。 高铁而家係几耐到啊？一个钟头到应该会。 其实如果你由大连去沈阳嘅话大概两个零钟头。两个钟头。 最远就三百零公里到㗎咋嘛。 係啦冇错。 Okay, 咁就咁你先去大连啦定係先去沈阳呢？ 嗱咁本身我哋嘅行程呢咁就 plan 先去大连。咁啊，去游览下，咁啊，即系例如旅顺啊呢啲咁嘅地方啦。咁之后就去呢、這个我哋其实原本咧就谂住去一个地方去浸温泉嘅。 OK， 系啦，浸完温泉之后再施施然咁去呢个沈阳。 呢个亦都系小市民咧就今日最重要嘅节目之一，系啦， 系啦， 浸温泉。 当然系啦， 因为坚持嘅，点解去啲鬼地方啊？梗系要试啲当地。有温泉嘅嘢啦， 感受下呢个风土人情。 咁但系大连，你感觉个市容系点样？我因为我好多年前去过，我觉得唔错噶。 系啊， 佢本身佢唔系一个好搞经济地方嚟，见佢咁，佢成个地方都系主要系做旅游啊，可能系。 嗱，咁我哋喺网上睇到嘅资料咧，佢都算系即系中国北方嚟讲一个比较干净同埋空气清新嘅城市嚟噶啦。 即系同北京比较。 系啦，冇错。 大连咧，就喺网上睇咧，就一。中国嘅第一个商品交易所，即系咧我哋阿振远哥即系俾人追讨，喺度搞嗰啲咁嘅业务啦，系搞商品交易嘅， 亦都係最出名嘅城市。 咁都係嘅，如果你話，如果你真係好似譬如呢啲時候，你去嗰陣時應該都係十月份啦。OK， 咁我嗰十月份如果真係翻去中國旅行嘅話，即係翻國內旅行，如果你想嗰啲沿海地方去嘅，我諗不外乎都可能係去，如果去得比較北少少，即係可能都係去下青島啊、大連啊呢啲地方㗎啦。你哋唔會去到呢、這個。如果东返少少可能去北京啊南京呢啲地方啦，咁即係我諗大连都係比较北少少嘅地方啦。咁有啲咩即係你哋去都係即係香港人都係㗎啦。咁係咪即係啲嘢係好食嘅呢？係好多海鲜啊，好多土产嘅其实。 其实都算係比较多海鲜类嘅产品啦。咁当然口味亦都同广东有啲唔同嘅。 係點樣嘅呢？佢哋食啲嘢係口味係重啲嘅定係 重啲啦，咸咸地啊咁囉。 乜都咸㗎啦，总之就係啦。 咁、okay. 就跟住就去咗沈阳啦。咁啊嗱，咁啊即係我咁都唔係主要唔係想讲呢啲嘢嘅。 係啦，都係主要讲點樣plan 呢個行程。 其實你而家去 plan 呢個行程應該，因為好簡單啫嘛。第一件事就而家去就有辣有唔辣嘅。即係如果我哋早十零年前去咧，就可能即係要買本旅遊書去睇噶。OK， 咁我估而家你去旅行，你都唔會買本旅遊書睇噶啦。 喺網上， 你就喺網上收集唔同嘅資訊噶嘛，係嘛？我哋喺網上會收集啲咩資訊嘅咧？我想問一問。 咁其實主要係都係透過呢個 Google Map 啦，同埋呢個 Trip Advisor 嘅網頁嘅。咁啊， 都係介紹啲酒店嘅啫，係嘛？ 酒店啦、景點啦、飲食啦，係啦，咁其實都好足夠嘅。 咁、但係佢介紹啲嘢，你哋覺得對唔對版呢？ 期望可能有少少落差嘅。 係你意思係啲嘢太貴啦，定係點樣咧？定係 唔係根本係揾唔到啊？ 揾唔到个地方， 系啊， 唔会啊嘛， 系啊 ，OK， 因为 就你搭的士佢都揾唔到， 系啊，咁例如话饮食嘅地方，其实我哋就 mark 咗好多个地点嘅，咁普遍咧都系唔存在啊，执鸠咗粒啊咁咯， 咁会唔会同因为今年呢、這个国内嘅政府提倡呢、這个？即系呢个 三公接 三、三公接见有关、 我哋系充分体验到嗰个无奈嘅，系啦。 其实会唔会见到真系，其实系嗱，我唔知道，因为其实系咪真系夜生活都系少咗嘅咧？其实 咁基本上对于大连人嚟讲，四点半 时间， 四点半就已经 夜生活系几长嘅。 系啦，四点半已经太阳落山嘅时候，系可以有啲咩夜生活呢？ 哦，咁样，因为我记得我去大连嗰时候，大连就好多系嗰啲即系真系冲凉嗰啲铺头。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嗰个 嗰啲叫洗浴店， 洗浴店系好多噶。 其实呢个资料我哋都搜集咗唔少嘅。咁啊，呢、這个洗浴店啊，通常就包括埋即系一啲爱做爱做嘅运动啦，系啦。 但洗浴店佢系一个存在已久噶咯，系因为啲人喺屋企冇热水冲凉啦。 系噶，我哋 都系一个成家人嘅活动嚟嘅。 我哋都发觉普遍东北人系冇冲凉嘅习惯嘅。 我咪去天气比较冻，比较干燥啊嘛。 系啦，所以通常喺啲巴士啊或者地铁嘅车厢入面咧，都系比较臭嘅， 比较东北味啊。 咁但系洗浴店系你所谓洗浴店系你见到系嗰啲同系一家大细去啊，定系？ 有几种嘅，咁普遍我哋去嗰啲咧，都系得男性会去嘅啫。 即系招呼男宾嘅啫。 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即系帮人冲凉嗰啲都系男人嚟嘅。 吓， 系啦，即系喺度 擦冲凉。 系啦，擦老泥啊， 咁 摊喺张桌 上 台 嗰啲啦。 系啦。 咁就咁，但系飲食就唔好講啦。OK， 咁就咁你即係去到有時翻國內都會去睇下嗰個當地嘅嘢生活噶嘛，係嘛？ 係當然。 咁即係你又未去過啦。OK， 咁你通常都我估都係喺呢個網上邊去揾呢啲資訊啦，係咪？ 係冇錯。 咁我亦都相信，如果你諗住去五六日嘅話。咁你都会收到好多呢方面嘅资讯啦，应该。 咁本身其实我哋原本 plan 呢个行程嘅时候呢，就諗住即係各自一间房，咁大家都比较方便啲啦。咁到最后其实呢个 plan 行程到最尾，咁本身强烈建议去大连嘅嗰位朋友叫做无望啦，又臨時又放飛機喎。係啦。咁我哋都即刻完全失晒预算，咁唯有就我同啊普通老百姓，咁啊两个人住一间房嘅。 系、okay. ，我哋都系一个吓、最实惠啊、最平嘅角度咧去谂住。 如果而家你譬如去喺国内好多啲二一八啊、二四八啊，甚至有啲系 Ibis 啊啲咁啊，都系一啲 冇 错系啊， 绝对系一个穷人嘅好选择啊！呢、這个 Ibis 房里边都系干净啊，基本设施 系冇错，基本设施齐。 系啦，咁我哋就。其实原本呢我就去搵呢个旅行票 即系飞机票加酒店，咁就周围揾啲旅行社啦。咁初头揾呢个叫专业旅运嘅，咁啊佢介绍得几好噶，不过咧收费咧就5000几人。咁啊，我屙尿隔个渣嘅精神咧，就揾多几间。咁啊，揾下揾下，有间系永安嘅，永安系做到3300几嘅。 咁啊，分别最大系个酒店费用啫，系嘛？ 其实飞机票同酒店都系同一间嚟嘅，就唔知点解有啲旅行社可以收到5000-6000啊，有啲嘢收到30000几啊。 啲房大，啲房大间啲嘢。 一鸠羊一样系 Ibis。 哦，咁都系一个好国际性好大嘅集团嚟嘅。Ibis 系 under 呢个啊 Core 呢个法国嘅公司。 咁啊，其实喺呢个订机票酒店嘅过程中呢，亦都发生咗少少问题，令到我哋往后嘅行程係非常之麻烦嘅。 例如呢， 即係居然可以有人订呢个机票嘅时候，我个名係错勾咗嘅。 打错咗个名 字？係呀、啊。 应该上冇飞机㗎。 係啦，冇错。咁所以呢样嘢就搞到一塌糊涂。 头先你话一日得一班咁，点最后点去呀？ 呢个系一个好有趣的行程，唔系咁，当然我哋系改到嘅机票嘅，咁、okay. 人哋都可以做到呢个服务，咁啊只不过系收翻少少嘅改名费嘅啫。 咁、可能佢已经将你嗰个改名费系摆咗喺呢个佢哋要收嘅费用里边啊嘛。 哦，咁其实我都好唔明嘅，点解即系写埋张嘢，即系然之后去打都可以打错，亦都冇人去再确认一次，到呢个机场嘅时候先发觉吓错捻咗个名啊！ 好唔奇嘅，由呢啲嘢而家喺香港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嘅，咁就讲到咁去到之后啦，咁啊夜晚， 其实呢个都 未开始嘅。 最重点嘅事情咧，就并唔系喺大连嘅， 喺边度咧？ 系喺香港嘅。 咁系出失出 现咁啊？其实就咁啦，我哋就10月20号，咁啊就嗰班机就5:25啊，好记得呢个时间。咁啊，本身我哋就 系24啊。 啊，5:25应该系24， 我去到见到系24嘅。 你去到嘅时候24分啫，人哋班机系5:25。 系冇错，争啲。 咁啊，我谂住啊，大家普遍嘅经验系即系去 check in， 咁啊应该早少少啦。咁我就约啊稳阵啲，4点去到机场，咁啊集合啊去呢个 check in 啦。 而家就系早45分嘛， 系啦，冇错。咁啊呢位朋友。普通老百姓呢又话屋企好多嘢執啊，所以要4:30先铺头嘅。 你错啦，我系4:16铺头嘅。 OK， 冇紧要。咁好啦。 你飞机点咗 啊？5:25。 咁都嚟一次应该。 係啦。咁冇紧要。咁去 check in 嘅时候先发觉，哎呀扑你个街，居然个机票系打捻错名喎。咁好啦，咁啊乖乖地，咁啊俾个改名费咪算咯，咁啊改完个名啦。 但其实好关键系你有冇寄错行李啊？我想问。 有嘅，有一件即系唔知点解可以有13kg嘅背囊系寄咗仓嘅。 唔紧要啊，如果你两个人夹埋应该 OK 嘅。即系佢俾唔俾你相机，其实好视乎人你有冇寄错行李啫。如果佢失你嗰件寄错行李嘅话，理论上你上好嘅飞机咁 样。咁首先我哋就俾咗3嚿水改名。 呢、這个亦都系我所理解嘅嘢啊。 系啦，咁然之后咧，咁大家咁啊 check 完烟，咁都知道，咁入面冇得食烟，咁出去食翻支烟先啦。 咁所以入面都有而家。 O K， 咁然之后咁去呢个安检嗰度啦。啊，排鬼死咁长龙队、啊。 你用身份证都排过。 系啊，因为佢系 check 完你嗰啲行李啊之后咧，先去过柜台嘅。 嗯， 咁好啦。咁啊，过完呢个安检之后咧，咁啊去得旅行，当然要去免税店买翻啲烟啦。 系，冇错。 咁啊，买翻两条烟，一包大雪卡，一包细雪卡，仲买咗支冰酒。OK， 咁啊， 你够位话俾我听，你嗰日系上飞机系上边个闸口？ 50几，系啦，我哋系冇注意到呢一点嘅。 你要行去啊？ 唔系，咁啊买完烟酒啦，咁然之后，我哋正去行去搭车嘅时候，阿老百姓又突然间急尿，咁啊然之后我制止佢啦，咁我话，唉，机上面都有得你屙啦，屙足你2粒钟都得，咁佢话唔得，我一定要屙尿，咁啊好啦，咁啊又屙翻2-3分钟咯，咁啊本身架车又走捻咗，咁然之后咧又上嗰架车啦，又等咗差唔多10分钟咁滞，咁啊然之后去到啦，咁啊我哋冲上去个闸口，当其时是为5:24， 系你就讲漏咗样嘢，喺5:07嘅时候咧，我都不断催你就唔好买咁耐烟噶啦，咁你仲系咁噶系咪？ 你咁你去到系个闸口已经 close 咗。 我去到嘅时候咧，就发现咧，点解咁少人嘅？跟住就讲笑啦，系咪飞长走咗啦？咁样。 咁其实架机咧，我哋仲见到喺度嘅，仲存在紧。 但系嗰条桥咧， 嗰条桥都仲喺度嘅。 系、哦、啦，但系嗰个哥哥仔咧就话：唔入得噶啦噃，机长话唔俾你哋两个上机喎。 系啦，其实个哥哥仔咧，从来冇同个机长沟通嘅。 系啦，咁啊，当其时我哋冇发挥即系大陆人嗰啲就我不管，我要上飞机咁捻样。咁啊，然之后我哋死死地气咁走捻咗。咁啊，然之后就去咗呢、这个佢唔知揸癫嘅柜台。 因为咧，所有关于内地嘅、哦，全部都系揸癫 代理 嘅。 揸癫做嘅，做行李嗰啲安检嗰啲。 系咁揸癫咧，就出名一样嘢，好出名嘅，就出名一个西字嘅。 系啦，真系要攞翻行李走系咪话？ 啊，当然要啦。咁啊，嗱，咁啊，其实个过程咧都比较漫长，都搞咗成个九几钟。咁啊，然之后搞下，咁啊上捻到去，其实一路嗰啲揸天嗰啲职员咧，个捻个都系嘿口嘿面噶啦。咁啊，初头咧又水沟我哋，又话诶、可以夜晚先飞去呢个沈阳，再转机去呢个大连都得嘅。虽然一日得一班机，咁啊上捻到问过先知，喂唔捻系，买樽去。即日买张去沈阳嘅机票系4000多人喎， 系 咁正常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上到柜台个閪口閪面嘅姐姐就话：，哦，改呢个日期，咁啊，改听日都得，咁啊，位位三九。 系唔系嘅？之前嗰个咁嘅吓，嗰、那个阿叔咧就讲话位位六九嘅。 系啦。咁啊，唔捻紧要啦，呢啲钱咁啊，无谓啦，咁啊都要跌噶啦，咁啊呢啲系柒噶啦，屌！咁啊，我谂机场一日都其实数嚟数去都唔会太多呢啲咁嘅 case 嘅。 我都唔一定嘅，睇下佢个情况点样咯。即系佢系 overbook 啊，定点样？但系如果你话嗰间航空公司系一日得班飞去大连，就真系你搭边间航空公司 啊？中国国际航空嘅， 哦， 系啦， 即系港龙都冇飞嘅咩？ 冇啊，全香港得一班就系中国国际航空， 即系你所谓直飞得一班。 系啦，其实咧我哋就冇讲埋啦。咁呢个机票连酒店咧就每位3300多嘅， 好平喎，真系。 其实系噶三晚嘅 Ibis 酒店啦，同埋呢个来回机票嘅。咁但系咧喺呢一度咁啊，每位三嚿夹埋啊六嚿。但系我哋唔记得咗一件事噃。咁啊，俾嗰个閪口閪面嘅姐姐冇提到嘅，就系、是、回程嗰日我哋未改， 咁翻嚟再略多三嚿， 系啦，冇错。咁啊 ，total 咧就1200人，咁都未捻计个改名费，咁啊跌咗1200人，就系、是、因为一督尿要1200人， 仲有一支烟啊！ 买我或者我教一教你哋啦。如果系，因为而家我都好少出差，我话成日出差都多。咁如果你寄咗行李咧，你又唔使即刻喺嗰度附近买免税烟嘅。咁其实喺机场入边咧，其实好多位置，好多 人都有免税烟。 我想讲两样嘢，其实好多位置咧都有卖免税烟嘅。咁同埋食烟咧都唔一定喺机场出边嘅，其实而家机场入边仲有噶嘛。 我都知道。 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咧， 有 smoking room 嘅， 系有 smoking room 噶嘛。即系但系你话去到50几，可能问啲啦。 咁啊。小市民不断就话我嗰督尿啦，但我督尿屙两三分钟嘅啫，但系佢食烟加埋买免税烟系嘥时，起码15-20分钟嘅吓。 咁但系如果大家乖乖地4点钟就蒲头嘅，系唔会有呢啲咁嘅不幸嘅事情嘅发生。 你可以你买烟系可以买好耐，同埋你系谂住仲要享受嗰、那个啊 VIP 啊呢、這个 premium 啊吓。 咁啊，总之啊，大家又跌咗钱啦，咁好唔开心啦。但系我哋都唔想太多朋友知道一件咁嘅事。 嗰 日 要翻屋企定系第二日再去过？ 咁啊，原则上嚟讲，我咧就应该翻屋企嘅。但系我哋唔想家人担心，亦都唔想另一件咁柒嘅事提足10几20年。 我哋去咗东莞啦。 哎，冇错。咁啊，唯有去东莞过翻晚夜啦。 即又所以又唔见几嚿添。 所以嗰个出入境记录系好奇怪嘅。首先就喺个机场出咗境，跟住咧就于跟飞机走咗啦，咁啊入翻境， 咁然之后又再离境啦。 咁嚟系啦，你机场搭咩？搭大巴去东莞啊？ 唔系，大巴咧，咁就好似去到7:30到咧就冇班车，但系咧 有船去深圳， 唔使。佢原来咧有间嘢叫通宝巴士，咁咧就专系做呢、這个 跨境嘅， 即系佢某程度上似巴士，但系佢系7人 van。 哦，即系啲毛线啦。 系啦，咁其实咧佢又好捻阴噶，人仔就390元来回，港纸就430元。咁初头我仲以为俾人仔抵，但系唔系喎，计捻过。系啦，屌真系好捻彩啫。咁OK， 咁 坐嗰架咁啊七人 van， 咁啊 去到边度咧？去到边度咧？ 嗱，本身咧， 其实你谂住个目的地去边度？ 其实我哋咧就唯有谂住 避晒 ，即系。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即系由其实由二十号开始咧，其实所有决定咧都开始系错噶啦。唔知点解咧个大佬咧好似咧完全咧就系一个封闭咗啊， 都唔关事。 正常嘅理智系喺度失控咗啊。 可能比较少数呢个情况嘅。咁但系喺呢一节完之前，我想问，其实你哋最后个目的地去咗边度？ 啊，最后我哋去咗呢个东莞嘅桥头。 要坐几耐车？ 两个半钟头去到呢个常平再坐大概20分钟嘅车去呢个桥头嘅。 OK， 嗱咁啊，嚟呢一次嚟咗度先啦，咁啊，去到东莞发生咗咩事啊？下一次再讲啦。OK， 好，拜拜。